平时看到这样250的话，安宗绝对以为是神经病。但是现在他却有一种仿佛被人看穿的感觉。 他知道我是谁，他认识我。 看了下时间，发现居然陪着这个莫名其妙的家伙耗了10多分钟。安宗有些恼火，便回复道： 你脑子没问题吧？ 那个游戏人物依然站在他旁边。这个时候，安宗觉得他的造型有些异样。他渐渐地感觉到这个人好像和所有玩家都有所不同。于是他真的拉近镜头，发现这个人的脸和游戏大多数玩家设置的脸的模型都不一样，因为他太仿真了，仿佛是一个真人的头。他再拉近看的时候，差点被吓得跳了起来。这张脸居然和梦中井里的那个女尸一模一样。顿时安宗有一种依然在噩梦中的感觉，他咬了一下指尖，感觉生疼，才知道这并不是一个梦。他看到那个游戏人的脸不自然地歪了一下，然后很诡异地动了一下眼珠，用嘴缓慢地说了一句： 你也看得到我。 安宗顿时抽了一口气，连忙关游戏。他摸了一下头，感觉可能是自己太累了，可再爬上床时，怎么都感觉有那么个怪人透过黑乎乎的电脑显示屏窥视着他的一举一动。虽然闭着眼睛，但是却依然感觉有无数的东西从眼前划过。而每当要真的仔细看的时候，那些东西仿佛都是透明的气泡一样虚幻。渐渐的，那些虚幻的泡沫落到身上，然后就像雪花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大脑的深处依然一直在回荡着那句：你也看得到我。突然眼前一阵白光，安宗睁开眼睛，发现是白毅拉开了他的窗帘。他揉着眼睛，发现现在居然已经是中午12点了。白毅拉开他的被子，神情非常严肃地说： 前面六子打电话来过，资料已经出来了，六子要我们快点到他那儿去。还有那个小周疯了。 安宗啊了一声，连忙跳起来，冲到厕所胡乱地洗漱一下，就套上 T 恤。白毅都已经准备好了，他们二话不说关门就走。到了六子家门口，六子一脸慌乱地说： 小周在午夜的时候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让我去收邮件，但是我还没打开电脑，他就又打了一个电话，说我们给他的东西有古怪。我问他有什么古怪，他说这东西不是计算机的 UFO 代码，不知道是什么，有点像鬼画符，然后就说东西把我们弄完了，但是他没办法解读。在电话里我还意外听到了一种很刺耳的声音，像是什么在刮墙壁，我听出了那个节奏是 SOS 的含义。今天早上我有些不放心，一早去小周家看看，一进去就发现小周整个人趴在显示器前，侧脸贴在屏幕上，眼神已经彻底呆滞了，嘴巴上还挂着一个怪异的笑容，问他什么他都没有反应，就反反复复的喃喃说：你看得见我。我想把他脱离显示器，他就像疯狗一样咬我，然后连滚带爬的继续贴在显示器上。在电脑里只打开了一个游戏，但是他并没有进去，只是一个开始页面罢了。 他那么说，安宗就马上想到了昨天晚上游戏里的那个诡异的游戏人物，不会就是小周吧？他这个时候手心稍微有些冒汗，但是出于谨慎并没有马上说出来，而是等着他们继续说下去。 那么他给你的邮件在哪？ 六子拍了拍他，打开自己的电脑，点开其中一个文件夹说： 就是这些东西，根本不是什么资料，我也看不懂这些乱七八糟的符号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老板能够看懂这些东西？ 安宗看到屏幕，突然感觉额头疼痛异常，他捂着额头，大脑里居然闪现出一个一个词汇，他惊愕地说： 不对啊，这个东西我看到过，不对，这个东西与其说我看过，不如说我能够看得懂。 真的很难用语言形容。 白毅看着显示器问道， 你怎么知道这些东西的？ 我没见过，但是我知道他想表达什么含义。对了，昨天晚上上游戏的时候，有一个怪人曾经加过我好友，他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我能看得到他。 他们也非常错愕，安宗就把看到一张酷似人脸的游戏玩家的人物和最后那一句话告诉了他们。六子摇着头说， 不可能，昨天夜里游戏是维护时间，没人上得去的。不过那个时候我看到小周的电脑也开着游戏。 那么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 安宗看着那些古怪的图案，但映入大脑后却又是一个一个汉字。这种感觉就像是查色盲的时候，如果对颜色有辨别能力的人可以看出图中的数字，而色盲却看不出。 这些东西表达了一些意思，他说他在等我们去找他，他知道赵老板已经死了，想要真相就得找到他。 不对，不对啊，为什么你可以看得清楚？你该不会是瞎说的吧？怎么可能只有你看得到啊？ 很可能是因为小周把最原始的文件留在了安宗的电脑里，所以当他打开电脑的时候，就等于是被文件里面的东西所感染。这就像是一种病毒，通过文件在传播，而被传染的人才能够看懂这些混沌编码的含义。 我们也看见了，为什么我们没有被感染呢？ 白毅也摇了摇头，他转过脑袋在键盘上敲了几下，然后对他们说， 现在的关键是找出这个躲在后面一直隐藏着的顾问。小安，你把这整篇代码都看下来，然后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六子拿纸和笔来，我们全记下。 安宗点了点头，干脆坐在电脑前打开第一个文件夹。他缓慢而艰难地说道， 水，石头，如果不来敲打，哎呀，不行不行，我实在觉得太没线索了，这些东西根本就组不成什么完整的信息。 白毅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继续，你只要把词说出来就可以了，其他的都别管。 安宗舔了一下嘴唇，继续这种怪异的翻译，发现第一个文件夹里只有几个零星的词语，但是到了第二个文件夹则有了一段完整的话。 八苦之局是最后的保障，八局若破乃是九魂归隐，那时秘密就会再现，而所有的一切都会白费，只有在八苦之局内把所有知情者全部诛之。但是八苦之后必定会有一个机会进入河伯殿，这将是千年难得一次的机会。 他连忙打开第三个文件夹，发现又是一些散乱的词汇，继续艰难地翻译出来。 没人，机会，了解，抓住，等不下去。 他扶了一下额头，然后闭目养神片刻，再打开第四个文件夹。这个又恢复到了一整段能够看明白的情况。 设定屏障最外围就是放置鬼盒，并处决当时知情者化为守魂，命其万事守为鬼盒，任何想要知道河伯殿的人都会化为守魂，设下密咒无人可解。 他点开了下一个文件夹，居然还是散乱的文件，但是最后他终于来了一句连续的词， 游西路南园村234号。早知道我就直接跳这一段来说了，看这种东西我就像是坐云霄车上看文汇报。 他一念出来，惊讶地发现居然是地址。 不行了，再看下去要脑溢血了。你们记下了吗？ 记下了，但是这些对话没有办法串联成一起。 得了，别想了，不是有地址吗？咱们去瞧瞧，现在说有一个先知在那里候着咱们，我也认了。